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Open your eyes, take a look, let them in. Don't just let your life go by dreaming about some other guy when you are dancing with him cheek to cheek. Flying around in a jet, champagne and limos, you bet, laughing and having.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带领大家去往东南亚的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小城，它素有百花春城这样一个美名，它就是越南的河内。河内呢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也是它的第二大城市，是一个历史名城。河内在越南境内红河三角洲的西北部，坐落在红河右岸和红河与苏丽江的交汇之处。这里融合了1000多年的历史和现代化的发展，城市地处亚热带，因为临近海洋，气候非常宜人，四季如春，降雨丰富，所以这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当然更有了百花春城这样一个美名了。在公元前257年，河内建成，当时的名字叫做古罗城，罗是海螺的罗。到了公元前111年到公元1428年，曾经是中国的故地，被中国不同的朝代所占领。1428年，黎朝的开国先祖黎利击退了明军，建立了黎朝。那这里呢也改成东京，到了1831年改名为河内，沿用至今。如果想去往河内旅游呢， 应该在1月到3月是比较舒服的。1月到3月气候比较凉爽，而降水也相对少一些。4月到9月呢是雨季，温度不断的升高，而且呢偶尔会有台风发生，应该随身携带雨伞。到了10月到12月份呢，气温会回落，天气也会变得凉爽一些。所以呢，很多游客都会在这样的季节去河内旅行，这个时候的河内旅游也是旺季，住宿费用都会上涨的。因为近些年来越南的旅游业不断的发展，物价呢也明显上涨了很多。比如说餐饮方面吧，加热的法棍差不多是20000越南盾，一杯酸奶呢是5000越南盾，一碗越南粉差不多也得是25000左右。如果是住宿方面呢，想住在老城区当中，比如说36街附近，80美金可以享受到4星的酒店的那种大床房，40美元呢可以入住经济型的酒店，15美元可以入住平价的旅馆，而5美元左右可以得到一张青旅的床位。说到这个费用的问题，可能我说美金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是比较有数的，当我说到2万5越南盾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有点迷茫呢？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1块钱人民币大概折合越南盾是3400到3450之间吧，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算一下2万多越南盾其实也不算太多，就8-9块钱左右的样子。刚刚说了一下河内的一个基本的自然情况和一个消费水平的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要对河内的一些必去的景点来给大家一一打卡介绍一下了。刚刚也说过，河内有丰富的历史文物，遍布城市的古迹，这些都是可以触碰到的历史，所以呢，河内也有一个千年文物之地的美名。那么我们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我们去河内景点打卡。 愿你不悲不喜不自怜，浊酒一杯敬你先，愿你始终有初心模样不曾变，愿你不卑不亢不自叹，一生热爱不遗憾，愿你余生可随 侧面。愿你不卑不亢不自叹，一生热爱不遗憾。愿你余生可随遇而安，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带领大家畅游越南河内。刚刚我们对越南河内的一个基本概况有了一个了解，那接下来去它的著名景点一一打卡，走起。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当然是它的标志性景点环建湖。环建湖呢，位于老街区的中心位置，是河内的一个地标。环建湖岸边有笔塔、和风塔、水榭等古建筑，水中还有玉山祠、七绪桥、镇波亭和龟塔等众多的名胜古迹建筑装点于其中，这里算得上是河内的第一风景区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环建湖是不需要门票的，这里是一个公共开放的自然景观，而且是全天开放，无论是白天来还是夜晚来都有不一样的收获。我觉得尤其到了夜晚的时候，当灯光亮起一定是别有风情。刚刚我们在说住宿的时候就提到过三十六行街，那三十六行街呢算得上是越南最热闹的商业街了。这里的街道错综复杂，而每条街的东西也都各司其职，基本上只卖同一行业品种的商品，基本上一条街就是一个门类。比如这里有鞋商街、帽商街、银商街、皮革街、炊具街等等，每条街都能找到很有特色的工艺品店，这里绝对是伴手礼的绝佳好去处。三十六行街的各种手工艺品呢，也几乎是全越南最便宜的，而且品种也是最为齐全的。当然，这里也是全天开放，没有门票的哟。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河内大教堂。河内大教堂也叫圣约瑟夫大教堂，是河内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照巴黎圣母院而建成的，具有中世纪的古风，也是河内很具有代表性的法式建筑。虽然圣约瑟夫大教堂现在看起来外表有一些斑驳，但当你走进教堂内部，你会发现它的装饰繁复，尤其是主坛以及彩绘玻璃窗，都是相当具有艺术价值的，而两边的方形塔楼更是有看头， 教堂的大门只在举办弥撒的时候才会打开，其余的时间游客则需要自侧面进入，侧门呢是在教堂左侧的小巷当中。教堂呢也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而且呢来教堂非常的容易，当你游览完环涧湖之后，从环涧湖步行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就能够来到圣约瑟夫大教堂了。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除了中国有天安门之外，在越南也有一个天安门，它的位置呢就在河内。那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河内的天安门广场去参观一下胡志明纪念堂。胡志明纪念堂呢就在河内的天安门广场的主体位置上。那么在河内天安门广场两侧呢是展开的巨大的观礼台，半个世纪以前胡志明在这里宣读了独立宣言，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夜色中的胡志明陵与白日所见迥然不同，前者肃穆宁静，而后者博大宽广。走进陵墓，胡志明的遗体安放于水晶棺中，保存完好。我们下一个要去往的景点，听名字也很熟悉，它又和中国的一个著名景点重名了，它叫做西湖，但是是河内西湖。河内西湖呢，在越南的名声和杭州西湖在我国的名声是差不多的。身为河内最大的湖泊，它有河内最美风景区的一个美名。从古代起，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热衷于在西湖畔兴建住宅或者是别墅，所以呢，这里的古建筑也是特别的多。西湖湖面荡漾的游艇，湖边漂浮着的丝丝绿柳，青年路上盛开的鲜花，熙熙攘攘的游客和来往的行人，都为河内这座城市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与活泼的生气。当天气晴朗的时候，游人漫步堤上，可以看到远处淡蓝色的散元山。河内西湖这个景点也是免费开放的，而且全天开放。接下来我们去往河内的文庙。河内文庙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建筑，与咱们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文庙现有建筑大部分是十七世纪李朝建立的，这里占地260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汉字的匾额，匾额上面注明的是康熙御书。正殿内还设有孔子供桌，而两侧呢则是中越两国的先儒。每年春节呢，文庙总要举行几天十分热闹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如果你刚好在这个时候来到河内，一定不要忘记去看一看。那么文庙参观呢是要收取门票的，是20000越南盾。接下来我们去往河内歌剧院。 河内歌剧院呢，是法国殖民越南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物，它呢参照了新巴洛克风格的巴黎歌剧院建造而成。爱奥尼亚式的圆柱和灰色石板砖的装饰材料呢，都是由法国运到越南的，可以看得出法国当时真的是想将越南重建的。经过十年的建造，这个歌剧院在1911年开幕了，一直到1945年，在歌剧院的阳台发动了八月革命。河内歌剧院呢，被认为是法国在殖民地文化与建筑的一个骄傲。目前歌剧院呢，并没有对外开放，要想一睹歌剧院的芳容，必须要购买门票进行观看演出才可以。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呢，带领大家畅游河内，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大家推荐一些越南河内的美食。因为有了法国殖民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这里的美食呢，有点像东西方合璧的产物。那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呢，是小燕糯米饭。小燕糯米饭在河内是相当出名的了，糯米饭上有绿豆粉，再加上叉烧、鸡肉、卤蛋等配料，最后呢撒上一层葱油，非常的美味。而店里呢有中文菜单，可以问店员要。纯糯米饭在15000越南盾左右，如果需要加配料的话呢，要再加上8000多。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餐馆，叫做吕旺煎鱼。 这家叫做查卡拉旺的餐厅在河内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自从1871年开业就营业到了现在，100多年的历史，堪称越南最老的餐厅了。虽然是煎鱼，但其实越南古法煎鱼更是像炸鱼一般，传统的炭炉翻滚着热油，鲜嫩爽滑的鱼块和葱段就这样一起噼里啪啦的在锅里响起来，炸得金黄的鱼块搭配上香草、翠花生、鱼露，虽然有一点点的油腻，但香脆可口，实在是让人欲罢不能。越南的咖啡呢也是很有名的，比如说有一个很出名的连锁咖啡店，朋友们也可以去试着做一做，它的名字就叫做 Highlands Coffee。 这家店呢价格并不算便宜，和星巴克差不多，在河内很多繁华的地方都有他们的店。 Highland 用的咖啡呢全都是越南自产的咖啡，味道也还是相当不错的，咖啡厅有一种慵懒的氛围，客人可以在这里一边品尝富有越南特色的咖啡，一边谈天说地，享受一段慵懒的小资时光。来到越南一定要品尝一下地道的越南菜，那么我推荐的是水榭餐厅。水榭餐厅的装修风格也是越南传统风格，服务员都穿着越南的传统服饰，而菜品呢更是越南的特色菜肴。这家餐馆很大也很热闹，地址就在环建湖的湖畔，提醒大家如果想去吃晚餐的话必须要提前预定的哦。关于河内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越南一直也是一个我很想去的国家，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吧。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有贷款， 我在深圳